大家好，我是明贤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00集，董巧兰的线索。想及此，冬至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，看着项目走向剩下的那个女人，对她诉说阔别已久的钟情。被裹在绿雾之中的窈窕身形，颤颤巍巍，光滑流动，看上去炫目而曼妙，若明珠耀彩，给女人增添了几分惊艳。但冬至和刘清波都知道，这种漂亮是短暂而危险的。现在玉晶没了，等于玉镯的灵气也没了，变回了死物，还不知道有没有机缘继续修成人形。玉镯也不适合女人再寄居，它只有一条道路，那就是尘归尘，土归土。 向先生，你们恐怕要抓紧了，定神符的时效只有两个小时，等时间一过，李太太就必须回到玉镯里去。 那他以后是要去地府投胎吗？ 投不投胎我说了不算，但每个人生前死后都会有自己的地方要去。李太太去世了，本来应该有她的归处，再继续这样待下去，就算有玉镯当栖身之所，她的神魂也会逐渐衰亡，所以必须尽快送她走。 用科学的语言来说，灵魂就是一种磁场，存在于跟他们不同维度的空间，那个空间同样也有自己的规则律法，也有自己的执法者，阴间也好，地府也好，反正都是另一个世界不同的称呼而已。向木点点头表示理解。 我跟老刘都不擅长下阴送魂，不过你放心，回去之后我会请合适的师傅过来帮忙，必会帮你将事情办妥的。 那就拜托大师了。 项目现在也看出来了，冬至跟刘清波才是有真本事的，至于陈国良也许有本事，但不会比冬至他们更大，所以他已经完全倾向听从冬至他们的话了。他揭开定身符，女人化为一团绿雾，又缓缓地回到玉镯之中。项目小心翼翼地将匣子合上，捧在怀里，如同心肝宝贝。这世上有钱有势的人多，情深不渝的人少，难得项目是个例外，连刘清波也有点动容。冬至答应项目在一周之内帮他办好这件事，三人婉拒了项目让他们留宿的邀请，项目亲手将那幅少华行旅图奉上，又给陈国良封了一个大大的红包，送他们离开。与项目分手后，陈国良满面笑容对冬至二人道： 两位大师，这么晚我就不打扰了，还请有空到湘江做客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招呼二位的。 他先后两次见过二人降妖伏魔，又知道他们是有关部门的人，自然有心交好。 陈师傅，我们知道你在湘江名望很高，但名望这种事，有多大本事就配多大名声，如果德不配位，迟早都会自食其果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 明白明白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也吃了许多的教训，二位的话呢，我一定记在心里，以后尽量低调低调，也不会再夸夸其谈了。 他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在那些富豪面前忽悠几句也就算了，真要是碰上了上回韩琦魔胎的事情，死了都没处喊冤，哪里还敢不吸取教训呢？更何况能够认识东流二人，于他而言是大机缘，他还想跟二人交好，以后也算多一条路。 关于韩琦那件案子，我们想让你帮一个忙。 哦，请说。 洪瑞跟董巧兰前往泰国之后离奇失踪，至今未归，我们猜测 这两个人很可能有去无回了。 陈国良想起那天在酒店房间里看见的血腥场面，忍不住暗自打了个寒颤，觉得此生都不想再经历第二回了。 但是董小兰有一个闺蜜名叫齐蕊，跟董小兰的关系很好，警方推测董小兰很可能跟她说过些什么，她知道的东西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。但这个人因为在内地欠下高额债务，现在很可能前往湘江暂避风头。据说此人在湘江喜欢经常出入一些上流社交场合和名牌卖场，警方已经在跟那边接洽寻找。不过陈师傅，你与湘江豪门往来频繁，我们想请你帮忙留意一下，如果有齐蕊的下落马上联系我们。 董先生放心，我回去就找人打听，一有消息立马通知你。 东志把自己的电话和齐蕊的照片一起发给了他。目送陈国良上车离去，刘青波道， 这幅画你准备怎么办？ 寻找石碑是总局下达的指示，我先问问龙局，再看看他的决定吧。 师傅就是师傅，还装什么龙局？ 我这不是怕你心里介意吗？ 切，我心胸宽广如海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那是让你。要是不让你，龙局前面还有你的份吗？ 当他先迈开腿走入酒店，东志摸摸鼻子，跟在后面。 反正他最后也没能拜师，就让他占点口头便宜吧。 项目果然信守承诺，在他们回到酒店的时候，画也跟着一道回来了。东志和刘清波摊开少华行旅图，再次近距离看到这幅画，两人一眼就看见山脚下溪流边那块一般不会第一眼就留意到的石碑。冬至不得不去买个放大镜过来，在放大镜的作用下，泥土里露出来的那截石碑上面的碑文纤毫毕现，果然跟他们之前看见的一样。两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，先是松了一口气，而后又沉甸甸的，因为疑似又一块石碑地点出现了，无非意味着风波又起。 你可以向龙局报告了。 等等，我们先理清一下思路。明代永乐年间，一位画家在少华山脚游玩，把周围的风景画了下来，无意中将这块石碑也画了进去。在画里，石碑已经半路出土，可是被人挖出来之后觉得没什么用处，又弃之不理。但从永乐到现在起码有600年左右，我认为就算我们找到画里对应风景的地方，石碑很可能已经不在原处了。 这种事儿就不劳我们操心了吧，我们现在离少华山108000里，总局肯定会让西北分局的人去负责这件事的。少华山那么大，拿着这幅画去对照图上的方位，老实说我不怎么看好。那不过总算也是一条线索。 东志将画一点点卷好，然后拨通了龙申的电话。这边唐静从浴室出来，看见坐在自家沙发上津津有味看着漫画的人，不由揉了揉额头。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为什么我会把你带回家里来。 明先抬起头，一脸的无辜。 因为我说我很害怕，死缠烂打非要跟着你回来。对了，唐唐哥，我还想针对你做一个专访，作为我新小说的男主角素材。 你明天就回去，还有，不要叫我唐唐哥，以及，我也不做什么采访，不许把我写进书里。 唐静从浴室里拿出一套干净的睡衣和浴巾，往明贤头上一扔， 喏，去洗澡。 哦，哎，这本漫画我也买了，作者画得特别有意思，而且你觉不觉得，漫画里的故事跟你们的工作好像有点相似？ 明贤举起手上的书，唐静看了看他手上的有关部门降妖伏魔事件簿一眼。 这种漫画海了去了，这是朋友送我的签名本，我不看国产漫画的，他非逼着我收，你要是喜欢就拿回去吧。 谢谢唐唐。 省略了一个鸽子，剩下的称呼更腻歪了。唐静动了动嘴，忍下想纠正他的冲动。有外人在，他也不能办什么公事了，反正这间屋子平时他也不回来，基本不会有什么与特管局有关的东西。随手捡起明贤刚才看了一半的漫画，唐静低头翻了几页，就听见明贤在浴室里喊道： 唐唐，你忘了给我内裤。 唐静认命起身去卧室，拿了一条内裤送过去。明贤羞羞答答地把房门拉开了一条缝隙，伸出一只手。 难不成你还是女扮男装吗？ 他直接把门推开走进去。明贤不着寸缕，身上还带着水珠和热气，愣愣地看着唐静朝自己走来，脸上腾的一下就烧红了。唐静一步步朝他走去，对方在会场就已经卸下虞姬的妆容和装扮，换上休闲装，在女裙伪装下貌似纤细不盈一握的身材，其实也是修长结实的那一款，无处可逃。明显有点紧张，下意识地吞咽口水，睫毛微微颤动，最终还是垂下眼帘，近似闭眼妥协。明显富有抬眼，惊讶地看着对方的手穿过自己耳畔，抓住后面的牙刷和水杯。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良的企图？ 你这是套路。 明显耳根发红，抢过他手里的内裤就要走，却被对方先一步拦住。 满意了？ 他看着明显怔愣的傻样，不由起了逗弄的心思。又亲了一口，谁知被对方勾住脖子，猛地拉近，嘴唇相贴，这是人与人之间所能想到表达爱意的方式。他们之间要谈爱意还太早了，唐静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被那张脸吸引罢了，能跟这样一张脸的主人欢度春宵，其实也不失为一种美好的体验。只是 你确定？ 回答他的是明贤，直接将他的脖子拉下来，眼睛漂亮而温顺，透着期待却胆怯的眸光，仿佛等人去一亲芳泽，又或者尽情蹂躏。 女生主动若斯，再不迎合，那就是伤天害理了。 唐静从来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情。 好了，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哦。